备结扎，你讲话开始结巴，我上上撒盐巴，我研发出新的技巧，总是出乎你意料，你是嘎来西敲端端，我身材是料受爱戴，大家都觉得我坏，也想要学我的拽，听听这喝彩，你和我儿子一样的喝奶，少了我饶什么色彩，内行的全部都到我这来，不需要跳舞，举手投足叫做叫，出海玩回家换尿，但现在我是跳跳， 想出来就出来 ，It is alright， 嗨嗨，人生要嗨就要趁现在，就算天塌下来，哎呦我们都在，把握现在 ，Hey let's party all night， 知道是谁最屌，其他人像是在睡觉，已经闻到那味道，花蝴蝶在我身边围绕围绕，唱饶舌我惟妙惟肖，你还没抓到那诀窍 ，Hip Hop 的处女地，那我是肥料，赚的还不够多，但其实也够用，像梦游般的生活 ，Hustle 的时候我上孟婆，可别嫌我碰轰，这饶舌梦太朦胧，白手起家靠空手，从小狗狗到狗懂多轰动像疯狗浪。麦克风我走唱，开关在我手上，嗨嗨，人生 is turn on， 用力的工作，用力的玩，用力的花钱，也用力 try， walk and pray， 用力 try， 想出来就出来， it is alright， 嗨嗨，人生要嗨就要趁现在，就算天塌下来，哎呦我们都在，把握现在， hey let's party on， 这是我热狗 for show， 你没听错，没听过，有点复古，觉得新火。我还有听 Dead Pop， so everybody get down， 快释放你的能量，别站得不动的神像，魅力在燃烧，好像高空弹跳，你燃料用完你会说哦，我还要这 DJ 比耶稣还神，强力冲拍上的骇人，音乐上呆了，你膜拜着像拜神，这音乐让你。大家都想要快乐，这首不会喊 fire， 这首点燃你的 lighter， 想出来就出来， feel it's alright， 嗨嗨，人生要嗨就要趁现在，就算天塌下来，哎呦我们都在，把握现在， hey let's party all night， 想出来就出来， feel it's alright， 嗨嗨，人生要嗨就要趁现在，就算天塌下来，还有我们都在，把握现在。Hey, let's party all night. Hey, let's party all night. Hey, let's party all night. Hey, let's party all night.